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做樂活玩家好開心嘅一件事呢，就係我哋枕住都可以識到一啲新嘅朋友啊，咁佢哋可能喺運動界活躍㗎啦，亦都有唔少嘅就係、是、教練啦、啊嗯、男嘅大隻，女嘅靚女。咁今日呢都搵你兩位呢，就係、是、同我哋傾下偈啊，因為佢哋有做開一啲 CrossFit 啊同埋泰拳嘅訓練啊，教練嚟㗎吓。 係啦，就分別有呢個 CrossFit Edma 嘅 Head Coach Matthew,Hello, 你好。 Hey, 大家好。 仲有呢Edma 泰拳嘅负责人 Alex，Hello Alex， 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两位，咁啊嗱，我谂首先咧，大家收音机听众咧都应该可能对于泰拳咧，就算冇玩过，都应该有听过啦。 系， 点都有啲概念啊，系咪？ 同埋早排啊，曹星如嗰啲咧，令到大家对呢啲搏击运动突然之间热爱咗好多，兴趣浓厚咗好多。 系，咁但系曹星如都系打 boxing 啫，咁啊，但系 隔篱嗰饭 系啦，你通啲渣咁点都会见过啦啩，系咪先？即系所以对于泰拳点？都唔会话太陌生，因为可能我哋喺其他媒介啊、电影啊、剧集啊都或多或少睇过，反而 CrossFit 咧就好似啊有啲新新地嘅感觉。 系，因为其实早几年咧，大家就好着意讲 HIIT 嗰啲高强度间歇式嘅训练，咁就成日都话 HIIT 减肥效果好好噶，跟住啲 OL 啊女士咧就全部冲晒过去。咁但系咧而家就冒起另一种啦，就系、是、叫做 CrossFit 嘅 training。模式，咁我又唔知有咩分別。 咁所以首先咧，真系要揾阿 Matthew 講解一下啦。咁我首先想知道咧，你係做呢一個嘅 CrossFit 教練係教咗幾耐啊？ 我 CrossFit 教咗大概五年。 CrossFit 其實係點嘅咧？係一種點樣嘅訓練嚟咧？ 佢本身係源自美國開始嘅，咁係美國本來好細型嘅運動啦，仲、一班人喺個 warehouse 裏邊玩嘅啫，裏邊舉重啊，咁可以。CrossFit 的概念可以分开几样东西的。首先呢，它就要令到人体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体能，不断地 push 自己去自己的 limit。咁、那個 limit 係幾多咧？咁冇人知噶嘛。 哇！咁啊好驚啦，聽到真係。 佢同你講啊， 你自己 limit， 你嘅潛能無限嘅話俾你聽。 咁可以有舉重啦，有啲奧運舉法啦，我哋咁snatch 啊 ，clean and jerk， 咁平時喺奧運都睇過噶啦。 係，即係嗰啲挺舉啊， 抓 舉。 再加埋裏邊啲 gymnastic 嘅，可能要倒立行啊，又要啊普通 push up 都有嘅，咁咪好簡單嘅動作都要做到。咁仲有 monostructural， 咁大家熟悉嘅大氧運動咁嘅，就係跳繩啊、游水啊、跑步啊，咁各樣都要做到。 係啊，但係頭先咧，阿 Nicole 就即係講起 HIIT， 因為大家知 HIIT 咧，佢就喺一個時間之內嚇、就進行一啲好高強度嘅運動啦。咁 CrossFit 佢自己本身有冇呢個所謂嘅時限性啊？定係佢嘅目標係以完成？成为本嘅咧， 里边都有嘅。咁你讲 HIIT 啦，咁佢系好短暂，做一样嘢，有得头，跟住好短暂。咁CrossFit 都有嘅，有啲利用 Tabata 嘅形式啦。咁一路做二十秒，你拣一样运动咧，定系拣一样动作？咁可能 deadlift 嘅二十秒，唞十秒，咁一路做八次嘅，咁好短嘅啫。咁你可能四分钟做晒啦，喺好短好短嘅时间内做好 high intensity 同埋个重量要 可以多可以少咁睇體質啦， 係嘛？係啊，因為嗱頭先你講起嗱，我就雖然冇玩過 CrossFit 啊，但係即係 HIIT， 我同阿 Nicole 都曾經有試過，亦都有分享過。嗱，因為咧 播過你做添， 唔係其實最大問題係咧本身如果你係完成唔到嗰組嘅動作嘅話，嗱，即係尤其是你係教練啊嘛，你見到有啲學員佢哋可能本身嗱，哪怕係嗰啲筋骨咧好緊啊，又或者個力量唔夠爆發啊，佢達成唔到目標，咁做教練可以點咧？你見到佢話佢真係唔似做到喎，咁點算咧？ 我哋有 scale option 嘅 scale， 即係簡單化一樣嘢，咁咁可以係重量啦，咁我當 deadlift 啦，咁要加曬餅咁好多，可能100kg， 咁唔係個個拎到100kg 噶嘛，咁我哋可以用啞鈴護鈴，咁哑铃壶铃可以落到去4kg 又有，系啦3kg 又有。 咁首先都喺个自信建立嗰方面先 啦。 所以你唔使担心。 呢样好紧要，呢样好紧要。 氹你入局啊嘛。 系啦。 你做多个4kg 先，下次你再嚟上堂咧，就俾个40kg 你探下啦。 咁好啦，泰拳嗰度我都好想知，因为嗱，其实泰拳咧，我唔知 Nicole 咧对于呢一项嘅运动有啲咩感觉，但系有啲可能冇接触开，冇玩开。首先就觉得哇，泰拳好似话系最具杀伤力嘅一种拳法嚟噶， 因为好似系手脚都可以用噶嘛，拳踭膝咁样都可以用得上。 同埋如果即系嗰啲行内我识嗰啲嘅武术家朋友啦，佢哋成日都话点解泰拳杀伤力高，就系因为佢哋系用最硬嘅地方攻击人哋最软嘅地方啊嘛，即系专系用嗰啲踭啊、膝啊嗰啲。 我又想睇下佢点样表演， 佢可能俾人打得多。 你试下，阵间邀请你嚟表演下。 系咪啊？同阿 Alex 过几次？唔系咁嗱，除咗呢一样之外啦，咁你话通常都系啦，习武咩强身健体啊嘛。咁但系另外一样泰拳咧，即系俾人感觉都系嘅，又系体力好透支嘅一项运动啊。好多时候例如话喺唔少一啲嘅健身嘅中心嗰度咧，即系枕住都有啲泰拳班，好多女士都学噶嘛。 系，同埋佢哋通常要练嗰啲基本功，就系跳 one two one two 咧，即系前后弹下弹下咁样就弹咗一堂走噶啦。咁啊好鬼攰。 你系咪有弹过？ 我真的试过上一堂，然后咧我就成堂，我以为有得埋身打下。 你好想发泄？ 又唔系，咁啊感受一下嗰个运动嘅精髓啫。但系点知啊，教练咧就叫我前后脚喺度弹，扎稳个马步先可以俾我打。 因为谂住教练都会捉住你手仔话，嗱唔系咁样挥拳。 梗系啦，我系希望即刻弹个 马步 系啦， 个马步应该咁样揸。哎呀，我见晕啦，教练咁，又整啲嘢想跌埋身边系嘛？ 咁你都揭穿我。 Alex， 麻烦你即系提点下啊呢位学员，即系其实嗱，泰拳系咪？如我哋所想是咁样样嘅咧， 其实近呢几年泰拳即系学人都识啦，咁但系就并不是你哋所想咁样嘅。咁去到我哋自己嘅 centre 咧，系可以打沙包嘅，就唔系跳 one two one two。 系咪都有呢啲元素嘅？其实 有嘅，因为初期泰拳咧冇沙包啊，冇沙包都冇好似而家咁盛行咁多大型拳馆，咁所以就将佢用泰拳嘅模式去再加上呢个 aerobic 啦，咁所以你会见到一跳 one two one two 咁咪一堂啦。 所以其实就系 aerobic 为主嘅嗰种泰拳。 咁因 为 传媒啊都未有咁去广泛咁宣传啦，咁所以总之出拳起脚啦，就全部一律归去为泰拳啦。咁有人都同我讲，喂，曹星如啱啱打咗场泰拳比赛，跟住我又会同翻佢讲系西拳。 系因为其实如果拳击运动再细分咧，泰拳同埋曹星如打嗰种就真系好唔同嘅，因为用嘅身体部位都有唔同嘅限制啦。 系冇错，曹星如打嗰种系西拳嚟嘅，咁你叫佢净系用拳同埋佢着鞋嘅，虽然擂台就一样，咁泰拳咧就唔着鞋嘅，咁就打拳脚踭膝。 你系教咗几耐嘅咧？ 我教咗11年啦， 哇！真系11年，即系一个 10年功噶啦，所以台上就可以打你一分钟噶啦。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咧？我都好想知道。咁但系即系从你嘅经验所睇到嘅、就是，就系咪任何人都适合练习泰拳嘅咧？即系你睇我骨骼精奇，本身似唔似一个 短小精干系咪啊？ 喂，等先，短小精干咧，嗱，精干 我 可以接受到。 你系好明显啊！ 你觉唔觉得我只系一个百年难得一见嘅泰拳奇才咁样咧？ 你打喺底下撩人脚嗰种咯。 苏利亚。 每位学生行到入嚟，我都会同佢讲：你骨骼清奇，有对老虎嘅眼。 唔系啦，他日俾你变成原来神掌仲得了嘅咁啊！原来你都系你一啲。唔系，但系真系我想问，其实系咪泰拳任何人都适合练嘅咧？ 其实任何人都适合练嘅。近呢几年啦，小朋友同埋上咗年纪，即系四廿岁到五十岁呢个年龄，多咗好多。佢哋系有啲系其实佢哋知道自己有心脏病啊，或者睡眠窒息症啊，佢哋系想个体能机能上好翻啲啊。又唔一定个个都鍾意健身㗎嘛。 嗯。 係啊，咁所以佢会揀啦，咁啱泰拳又适合佢，咁佢玩完又真係有改善咗喎，咁佢会继续会 keep 住去练习囉。 係啦，咁就讲到呢，因为今日两位朋友呢，佢哋即係分别就有教呢个 crossfit 啊同埋泰拳呢，嗰个功用呢都不限于就係话纯粹即係操 fit 自己。亦都头先有提过嘅，就係对于身体嗰方面啦，可能自己本身身体比较虚弱少少呢都有帮助。我转头返嚟我哋继续讲啊。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今日咧好开心啦，就请到两位嘅教练啦，一个就系教 CrossFit 嘅，就系、是、Matthew 啦，咁另外就系教泰拳嘅 Alex 啦，咁上嚟同我哋倾偈啦。 接触泰拳咧，好多时候都会话系一啲搏击性啦，好似好危险咁啊，跟住有啲学校咧都会，你唔好搞我啦，可能佢哋学下其他一啲唔好埋身嘅运动会好啲，会唔会系小朋友真系玩起上嚟要小心一啲？ 小朋友嚟学泰拳咧，我哋一定会叫佢噶啦，你系嚟强身健体嘅啫，系啦，系保护自己嘅，唔系伤害人哋嘅，系啦。咁我哋会好强烈咁去灌输呢个意识俾佢哋咯。 咁如果 CrossFit 咧，会唔会适合特别适合边一类嘅朋友？ 其实我觉得做运动啊，各样尤其是 CrossFit 啦，咁好多人见到或者喺上网睇到啦，会惊咗先嘅，因为睇到哇好重喎、要拎得咁快呀，咁多下会唔会好容易整亲呀。咁其实本身 CrossFit 唔係咁嘅，实质佢哋比赛先係咁嘅啫。咁、CrossFit 还 CrossFit 比赛还比赛啦，咁唔同年纪都可以做到嘅。咁同埋唔同体能，咁年纪其实唔係太需要理会嘅，係最紧要嘅体能。咁有时好后生嗰啲都可能已经是玩得电话多啊，各样都是已经冇晒所有 posterior chain 嘅肌肉嘅啦，都系比较 即系个头净系识耷低嘅，即系完全 都已经可能同 冇乜体能 系啦，五十岁嗰个反而仲好啲咁样。我觉得年纪唔系好关事，反而要矫正翻佢哋嘅姿势啊，各样嘢，跟住慢慢提升体能，咁慢慢用 CrossFit 嘅methods 去做一个一啲 motivation， 一路 keep 住有啲目标俾佢哋去做，反而会 keep 到佢好长久咁做咯。同埋你即係一班人啦，咁你 surround 返嗰种人，咁你就好容易去投入嗰样嘢，咁你就系咯，咁就可以提升翻自己嘅体能啦。 因为啱啱咧，头先Matthew 就有提到 motivation 啦，即系嗰个自己嘅想去玩个心好紧要啦。不过咧，我就好奇啊，即系我屋企阿妈嗰啲年纪嘅人咧，通常啊吓，即系未到阿妈年纪，好似乌嘉伦咁，佢都已经懒得喐啦。 等一下先，喂，点解嗰个嘅关系跳得咁快嘅？ 因为我就系觉得，其实好多时候大家出咗嚟做嘢，跟住可能有翻咁上下嘅经历。 你唔攞你自己做比喻，你喺呢度攞我 嘅，真系。唔系，咁你都知道我几为你身体着想啊，系咪先？咁所以好似乌嘉伦呢啲咁样嘅人， 再讲一次， 真系好难好难推得佢喐嘅。你咪嗰时用咗一年去讲一个习惯，然后而家咧都未跑过一次步，咁呢啲人咁点处理咧？ 首先佢谂佢唔系咁中意跑步先，因为 其实你讲啱啊， 啱啊， 我认同啊。 系啊，但系你可以点样鼓励佢咧？真系好难 嘅。可能佢真系净系有时间跑步嘅话咧，或者系最方便嘅。咁一放工真系最容易换对鞋、换条裤嘅，都得。咁你未必要去到跑，谂住跑好长时间。咁你可能 100米都得，100米投投够啦，再100米咁样去咯，就唔好话一嚟就我要5K、10K， 咁样好快冇兴趣嘅。 系咁，所以我都系咁样实践噶，跑完100米差唔多，今日完成达成目标，走嗰样啊嘛。我有段时间都系咁噶。 但系你每日都净系跑100米？ 唔系，我系冇每日嘅，跑咗大概一个礼拜到，咦，差唔多啦。今个礼拜任务完成啦。 任务完成 ，OK， 我健康咗啦。 我觉得我要揾其他嘢挑战下咁啦。不过嗱，我真系好认同嘅，因为我听阿 Alice 同埋 Matthew 讲咧，都系佢哋除咗系纯粹话教一啲嘅技巧之外咧，那个心态。上面即系我觉得佢哋两位都讲出一个重点，就系、是、做运动好多时候就系你点样样去锻炼自己嘅心态，因为的确有好多时候我哋会有软弱噶嘛， 系同埋又懒啦，即系觉得唉咁攰，咁不如瞓下觉，好似好过落街做运动。 系啦，咁我想问，即系你身边嗰啲学员咧，会唔会有时候都会同你哋讲嘅，即系喺度吐苦水啊，话教练？ 好攰啊！今日 O T 嗱，当然啦，我唔知啊。通常咧，如果唔系话太熟嗰啲学员咧，都系敢怒不敢言嘅，通常都唔出声。但系如果讲，如果真系讲得嘅话，我已经觉得系好顶唔顺噶啦，应该系有冇呢一啲嘅咧？其实 有嘅，即系公司做咗咁耐啦，都十年啦， 系 咁一定会有呢啲学生嘅。 系 咁，我哋教练嘅角色咧，就系、是、从旁鼓励佢啊，鞭策佢啊，或者有啲学生真系要闹嘅。 呢度有， 激佢嘅， 因为好似 你知唔知嗰时候我曾经睇过一套西片咧，叫做《Remember the Titans》，咁就系讲美式足球嘅。咁咧就系你知西方嗰啲教练系噶嘛，当嗰个球员啊或者个运动员啊好软弱啦、好攰嘅时候，跑到冇晒气咧，个教练喺隔篱系咁闹佢噶嘛，你系废物嚟噶，你同我跑去终点，你哋唔系咁样样噶， 应该唔系噶嘛，而家兴 positive coaching 嘅，你知唔知？ 我唔知，我觉得可能适时都要软硬兼施。即系闹一轮之后啦，其实你乖乖地冲个终点咪有水饮咯，即系可能 你做到噶乌鸦论， 人格分裂咁样样，即系系咪你都要有呢啲咁嘅软硬兼思维嘅？ 一定有嘅，一定有嘅。不过都要睇翻佢啲性格啦，因为有啲真系唔闹得噶 嘛。啊，都系呢个要好认知学员嘅脾气啦。咁即系可以转头翻嚟问一问两位啦，因为我相信你哋都教咗咁耐咧，有唔少嘅学员啦。咁喺平时工作嘅时候，你会陪佢哋去训练。咁但系工作以外嘅时间，你哋又会唔会即系可能有啲嘢建立 bonding？ 因为好似头先阿 Alex 讲话，我都要熟知佢个人嘅性格，我先至可以睇下点样样去制定一个嘅。即方向点样样去同佢训练噶嘛？咁转头翻嚟，我哋再倾下 乐活玩家，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今晚我哋就请嚟两位嘅教练啦，分别有 CrossFit 嘅教练 Matthew 同埋泰拳教练 Alex 同我哋倾偈。咁头先都有讲到㗎啦，即係因为听佢哋讲都知道佢哋好熟悉学员嗰啲嘅性格，有时候你知佢哋嗰啲嘅训练真係如果要嘅高强度起嚟嘅时候都几难顶嘅嘛，可以咁亦都要因应翻佢哋学员嘅性格，尽量就系配合啊，点样样可以令到佢哋嘅训练有一个好嘅效果啦。 系，同埋特别嗰个教练同学员嘅沟通都好重要啊！你始终知道咧，其实去练就可能练一两个钟啫，但系更加多影响系生活习惯嚟嘅。 系啊， 所以你唔知佢平时做啲乜嘢啊，中意啲乜嘢咧，好难维持一个长久嘅运动习惯。 呢个系真啊，因为我以前都曾經啊，好耐以前啦，呢啲都有試過去做 workout 嗰啲咧。當時都係啊，教練佢關心你，佢都唔係淨係關心你去做 gym 嗰一兩個鐘頭，佢反而關心翻你多啲啊，你嘅生活規律係點樣樣啊咁。咁我相信啊 ，Alex 同埋 Matthew 都係啊，你哋喺即係教嘅呢一段時間入邊，都應該識唔少學員咧。最後尾慢慢都可能會喺師弟之下有啲啊交集，係咪啊？有冇啲比較難忘啲嘅片段咧？係 有嘅，有個。我是40尾啦，40、我当时教佢40，应该48嘅。咁佢一路都冇同我讲有睡眠窒息症啦，同埋呢个佢腰椎盘有啲突出嘅，系啦。咁咧一路打啦，跟住打下，跟住佢同我讲， 我睡眠好咗，我紧噶啦， 因为有运动攰啊嘛，系咪啊？系啦，即系有精力消耗，咁你夜晚梗系瞓得冧啲啦。 如果你同我讲话你瞓得唔系太好嘅话，我咁即系话操得唔够辛苦啦， 听日打多 两个钟 啦，咁 佢都咁讲你，可能操得太辛苦一个反应啊。 喂，唔系真系，我想讲以前咧，我做运动员真系太过可能消耗过量咧，你真系嗰晚系瞓唔着嘅，唔知点解系咪太兴奋啊？又或者你？唔知，但系当然啦，嗰、那个状态应该就好少见。 其实有时候我谂要听翻个学员咩嘅态度讲话，教练啊，呢排咧。我瞓得好咗啊！可唔可以松手翻啲啊？其实个潜台词 我听日唔知醒起身咁， 我觉得好隐晦咁样。系咁，跟住佢同你讲话瞓得好咗啦，好开心啦。 系啦，跟住又问啦，咦？咁系咩事瞓得好咗啊？跟住原来佢一路都有睡眠窒息症啦，同埋呢个腰椎盘突出嘅。咁佢打完泰拳之后咧，因为条气管松咗，同埋心肺好咗嘛。咁佢就。四肢睡眠窒息症，夜晚会瞓到脚脚声啊嘛， 系 啊，佢老婆就饿佢噶嘛，咁佢就话我老婆冇饿我啦，已经 系夫妻和顺都多得你啫，真系。 阿 Sir， 我屋企 关系 变得好咗， 搵日你嚟食下饭，同我内子倾下偈啊，佢需要你辅导添，我谂系，系。 同埋因为泰拳有拳啦，有。膝啊，同埋扫踢啦，咁佢强化咗啲大腿嘅肌肉啊，跟住佢就腰椎盘个问题都系减少咗，即系冇以前咁痛得咁犀利。 因为如果腰椎盘突出系直情会脚臂啊，跟住、 啊、 可能连平时做任何动作你都会好唔舒服嘅，但系又唔知点处理嘅。 系啊，佢就话咦，踢下又松翻，踢下又松翻。 系严重嘅，直情要做手术，但系佢而家咁样打下泰拳就直情。 系啦，咁佢直情而家系上两年啦，系打过比赛添啦，已经系打过第一次上擂台，喺修顿打公开赛。 哇，好犀利！ 系咯，你有冇考虑加泰拳台 啊？我只能够系远远地好佩服佢啊！即系喂，讲真系，你谂下，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而家今时今日，虽然你话四廿几岁唔算话即系好老啊， 唔系我哋而家六十岁先系中年啊嘛， 系啊，咁但系有多时候你都话四廿几岁，你重新要去 pick up 翻一样新嘅嘢系唔容易。容易啦，更何况佢唔单止 pick up 咗之后，对个身体帮助好咗，佢甚至乎系 achieve 紧一种成就， 直情打比赛， 咪系咯，唔好怯啊，怯你输成世啦，真系唔系讲少啊，大佬，真系我觉得好佩服啦，系咁其实呢一样嘢都系有啲意料之外，系咪啊？即系冇谂到就系、是、原本自己教嘅拳，帮到一啲人，佢可能就系想健身之外咧，亦都可以帮到一啲真系。病患啊，或者身体本身又唔舒服嘅人，系 冇错。因为开头教拳都系谂住啊，好中意呢个武术啦，谂住将佢发扬光大。点知教教下，咦，原来系帮到即系唔同需要嘅人，除咗系帮到佢减肥之外，可以咦，原来有病患嘅又帮到佢噶。咁冇病患，但系上咗年嘅，咁佢操完之后会同翻你讲，有佢。有啲信心翻嚟，因为原来我自己都做到 嘅。系，咁我相信即系今时今日都系啦，即系好多嘅运动其实已经唔再系单单咁样样咧，应用喺锻炼身体嗰方面，即系甚至乎咧，我谂好多层面上面啊，即系当去到可能物理治疗啊，又或者可能对于身体上面某一啲嘅疾病啊，一啲嘅运动如果系相应得宜嘅话咧，都系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嘅。咁我相信 CrossFit 都系啦，都同样地。可以达至到一啲可能帮助身体，可能对于某一啲唔舒服嘅地方啊，甚至乎一啲嘅疾病都会有一个帮助嘅效果噶嘛。 CrossFit 有嘅，咁由食嘢开始完全CrossFit 嘅 nutrition 系完全唔食糖嘅，咁觉得糖系带嚟好多例如 cancer 各样 负面影响啦， 系啦，负面少少嘅影响嘅，咁跟住一路举重啦，重量。帮助骨质疏松啦，各样个bone density。如果你唔举重，你唔用佢嘅，咁佢越嚟越弱，越嚟越脆。咁系喺呢啲地方 舉重用身體重量又得，咁不過一定要有重量，咁樣先至可以增加個密度。 係因為咧，好多女士咧，其實好少留意啲骨質疏鬆咧。近年係越嚟越多人講話普通嘅一啲大氧訓練係唔足夠嘅，你一定要做負重嘅，即係例如可能舉下餅啊，你就唔好怕女士們話會唔會舉到我老鼠仔出曬嚟唔靚咧，好大隻咁樣。但係原來係有用嘅，你真係要做嘅。 因為有啲就好怕啊嘛，你叫我跑步跑下腳粗咁點算咧？係咪？ 緊要你只腳本身都粗㗎，怕咩啫？ 我知，咁你已經接受咗呢個現實，我當然明啦。好多人未接受。 我接受咗你有呢個現實啫，你唔好諗住借啲耳。 但是我想话即係其实如果咁样听Matthew 讲嘅话呢，尤其是对于骨质疏松系有一个帮助嘅话，真係好适合女士。因为尤其是当女士呢生完小朋友之后，你都知好多钙呢你点补都补唔返啊。咁你会唔会因为咁样呢多咗好多嘅女学员呢？即係喂，原来呢一样嘢尤其对女士更系重要。咁以往大家就系话咁吸收钙质囉，食好多钙片啊，饮好多嘅奶啊咁。咁但係咁样原来系唔够㗎嘛，你都系要喺运动方面有一啲嘅配搭㗎嘛，系嘛。 係冇错，咁我哋都多女学员嘅。多女学员嘅。咁 你好幸福， 你搞到人哋有啲尴尬。佢 讲 完之 后 死啦， 好多女学员，好多女，所以同时间都欢迎男学员嘅加入。忽然之间，突然间见到我报名啊， 有兴趣， 见到我 报名， 你咪 Candy 做乜嚟报名嘅？你咪 因 为 你 话 多女 学员 啊嘛。 我发现我最近都骨质疏松啊，系继续唔好意思， 系好多帮到佢哋啦。头先话大肚婆啦，咁佢哋生 B B 抬紧 B B 嗰阵，身体作出好多变化嘅，荷尔蒙啊，尤其是个骨架咁一路大，pelvic 一路喐，abs 一路佢会松开嘅，咁令到佢哋生完之后咧个 core 冇咁稳阵，咁容易整亲嘅，反而去做翻运动，咁一定要慢慢。练翻好个 core 个 midline， 咁喺 CrossFit 咧 midline 即系个腹啊360度为前后左右，中间嗰橛咧好紧要，因为佢系可以令到你稳阵啦，同埋传达到喺脚嘅力去到过头嘅力。 除此以外，我相信仲有一群嘅朋友咧好啱嘅，就系一啲老人家，因为咧嗱，我相信咧老人家亦都系啦，即系头先我哋讲又系骨质疏松个问题啦。有啲老人家我接触过咧，系当佢哋即系年纪真系大啦，佢哋行都见攰啊，咁咧好多时候情愿坐喺度唔喐嘅。咁嗱，头先我哋讲就系话嗱，虽然听到 CrossFit 咧冇错，的确如果高强度起嚟嘅时候可以系好辛苦，但系亦都知道咧，头先 Matthew 多次强调就系佢照顾嗰、那个学员佢个心态多啲，即系例如话，当佢咧如果嗰个能力本身系未必完成到嘅话，佢会因应去调节。最重要都喺个心态培养，希望你去实践翻做翻嗰个运动 ，pick up 翻先咁样嘛。咁所以我相信即系 CrossFit 都非常之适合长者添啦，系咪？ 系，我哋有长者啦。咁我试过教过一个学员嘅，咁长者之外咧，佢系obese 嘅，即系 黐肥嘅 。咁佢系行唔到路，行唔到路。咁点样去帮佢呢？首先医生嗰边会，营养师嗰边会尽量控制佢食嗰啲嘢啦。咁我帮佢嘅地方咧，就系要佢做运动嘅。咁佢落唔到床就有一个好大嘅挑战。咁首先，好似头先你话斋啦，要个个唔同 level 开始噶嘛，咁个 fitness 唔同，咁最简单嘅方法喺拍手方面开始，要佢拍手啦。你开头可能要佢拍一分钟，咁对佢嚟讲系已经好吃力嘅。咁一路加啦，咁慢慢配合埋饮食啊，医生嘅建议，跟住佢慢慢开始喐翻啲肌肉啦，神经系统再接驳埋啲肌肉度，咁佢控制多到少少，佢就开始可以行路。咁样慢慢去由行路开始咯，行路坐或者坐凳到起身，坐凳起身咁样开始咯。 OK， 嗱咁啊，头先咧阿 Matthew 都有提到啦，就系饮食层面上面控制啦。咁呢一方面咧，亦都系我非常之关心嘅。转头翻嚟咧，了解一下食乜嘢好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乐活玩家。 哎，真系急不及待要翻嚟问下两位阿Matthew 同埋 Alex 咧，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噶啦，饮食要健康就真系唔好食啦。尤其是头先阿Matthew 都讲到明咧，就系话我哋咧嗰个嘅即系吓营养师建议食嘅餐单咧，好健康噶， 系 冇糖嘅， 同埋咧通常健康到一定系清淡啦，系杂同杂同杂咯。 即系有时候咧，唔系唔想食啊，但系当你剥夺咗食嗰个生趣之后咧，嗰、个人就会觉得我嘅人生好似就少咗好多嘅意义咁样啊嘛。即系我想问一下嗱，两位你哋喺饮食层面上面，即系当然我相信你哋有自己一套嘅见解睇法啦、嗯。但系你哋认唔认同就系话健康就唔好食嘅咧？ 唔系， 唔系 嘅，因为我哋公司就系发觉有呢个问题， 系， 所以我哋就推出咗啲营养餐。是啊，因为我自己做拳手都食噶，净系食鸡胸，日日都好似食树皮咁， 坏人食到坏人生啊， 简直都坏人生， 系啊， 日日都系攞住个鸡胸度 入，手冇计啫，咁要咁正常人要减肥又食树皮，系啊，咁所以我同 Matthew 就咦，不如会唔会有啲好食嘅营养餐咧？系啦，咁就所以我哋跟住公司就会推出咗啲营养餐。即系你有冇谂过和牛可以系营养餐？ 系 有和牛， 系 啊，有鸵鸟肉，系啊，有牛油果， 三文鱼咁讲嘅， 三文鱼。 喂，咁呢啲其实听落去都几同一般認識嗰啲減肥餐單有啲出入嘅，咁但係你要控制到佢變成營養餐，係咪喺烹調上面要特別花功夫呢？ 係冇錯，咁 Matthew 計嗰個數之後呢，咁我哋就咁啱公司隔離有個 cafe， 咁個廚師幫到就幫到手，即係大家就喺度研究啦。咁我哋都嘴刁噶嘛， 係 咁就喺度不停咁試唔同嘅菜式啊，跟住試到好食為止。 係喂，其實我想問一問因为你话坊间可能未必有话个个都话啊，我想买营养餐啊。有时候可能我想自己整啊，你话悭啲又好啊，方便啲又好，点都系啦。通常个原则系乜嘢嘢咧？嗱，即系头先你讲过糖啊，尽量少啦。我唔知道需唔需要去到真系完全去戒糖啊吓。咁但系例如话喺食嗰方面，我哋食嘅食材个取态啊，食啲乜嘢嘢，边啲唔好食啊，又或者烹调嗰个嘅手法，前提嗰个嘅目标或者嗰个应该要有嘅大原则系点样嘅？应该系 其实我谂咧，平时咧唔好复杂化件事，唔好谂咁多。咁最越简单越好。咁首先 whole foods 啦，咁唔系制造出嚟嘅食物。 即系你起码拣一嚿猪肉，就唔好拣条肠仔。 冇错啦，冇错啦。咁又多啲着手，咁唔使咁复杂话要点计数点计数先。咁起码有个习惯，build up 咗个习惯先。咁起码。要已經健康咯，嗰樣嘢，好似一個雞髀嘅，咁我就算當你食埋皮嘅都得，咁都係一個 whole foods， 唔係製造出嚟嘅食品啦。咁係佢有佢個nutrition value 喺度嘛，本身脂肪都唔好驚，咁有好嘅脂肪揀嘅，咁你牛油果啊，喺魚裏面三文魚嘅脂肪都係好嘅，咁各樣跟住 almonds 啊 nuts， 咁嗰啲都全部都有益嘅脂肪，咁嗰啲要嘅脂肪一定要，唔好驚話我完全唔要脂肪嘅啲嘢，全部因為我哋要睇翻我哋荷爾蒙，脂肪可以幫助協調翻個荷爾蒙， 係 荷爾蒙係啦，咁樣咧。你先長久啲啊，成件事。如果唔係咧，你我當你霎嘢霎菜霎雞嘅，淨係三個星期後，你下你荷爾蒙會產生變化嘅。咁跟住你 metabolic 又產生變化，那個新陳代謝就出事啦，反彈。你會覺得點解我突然間唔喐？ 就係懷疑人生啦，就開始懷疑人生啦。 跟住你去食翻啲你平時冇得食嘅嘢，一陣仲肥過之前。 OK。咁例如话飲食嘅次数，即係有冇话即係建议就係话最好盡量保持三餐啊，定係少吃多餐啊，定係宵夜唔好食啊，定係冇所谓嘅睇时间嘅啫。咁如果你可能晏昼嗰餐夜食嘅话，咁夜啲食晚餐都冇所谓，你点睇嘅呢？ 係啦，我觉得咁喺香港啦，个个都好忙嘅，工作时间比较长，咁 keep 住三餐啦，三餐最最適合嘅。咁如果我要你話要你食五六餐嘅，根本係好難嘅，好難做得到嘅，因為做嘢都咁多時間啦。三餐加兩餐 snack 咁樣去keep 最容易嘅。咁你話咁睇翻自己嘅生活模式啦，咁可能真係開到好嘢先至食到飯嘅，咁都要食嘅，唔好話 skip 咗佢咯。咁你只係俾翻少少時間佢去消化，先至瞓覺咯。咁盡量太夜瞓覺前嗰啲唔好啦，因為你休息真係俾佢休息，個肝啊各樣都要幫你嘅身體去復原翻。咁你俾佢 recover， 就唔好瞓覺前食嘢咁。 OK， 咁啊，當然亦都要配合翻做運動啦。聽到 Andy 都話，嗱三餐仲可以食 snacks 啊， 仲可以瞓覺之前如果太晏都繼續食啊嘛。 但係就唔喐，咁樣就唔係好妥當噶啦。大家知唔知道 ？OK， 咁就啦。可惜今日時間有限啦，有機會再請兩位上嚟同我哋傾偈啊。我知道今日我哋 cover 嘅嘢都唔算好多，咁啊有機會再講多啲關於可能飲食啊、運動方面層面嘅事啦。今日唔該曬 Matthew 同埋 Alex 嘅。 Thank you。 Thank you。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